C. Listen to the dialog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一，你要不要一起去 KTV 啊？ 下次吧，我得去银行。 他们要一起去 KTV。二，你今天中午从你家到学校来吗？ 不是，我从游泳池来。 这个小姐今天中午在游泳池。三，听说你最近在学中文。 对啊，学得不太好，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这个小姐不喜欢学中文。四，什么时候有空，一起去打篮球吧。 好啊，明天我有空，几点？ 早上七点。他们明天早上七点要去打网球。五，我们明天下午要去看电影，几点？在哪里见面？ 三点半，在学校前面的咖啡店，怎么样？ 没问题。他们明天下午三点在一家咖啡店见面。